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 喂， 咁屌我哋试下支麦得唔得啫？咁今日谈一集压力。咁啊， 咩压力咧？ 咩压力啊？你生活上边嗱，而家人香港人嘅生活个拉力其实好大，即系喺呢个压力指数里边，香港系世界上面排第一二位高嘅压力地方。咁第一。香港的生活指数很高、第二香港的、工作的掠夺人性的层面很多啦。 其实压力是不是指、有些事你不想这样发生？ 嗱，我举一个例子啊。你说香港生活压力看你怎么看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香港真的手停，你可能即刻口停。你話啊係、我唔供樓，屌香港有一樣嘢叫收樓喎，屌你，你唔供兩個月冇㗎啦，屌你老尾法庭入品你收樓㗎啦，你唔撚掂就啱啱先，你話新宣布破產，咁你咪冇撚埋層樓啦，你辛辛苦苦之前嘅積蓄冇撚曬啦，第一，第二樣嘢。你話啊係，我可唔可以 hea 啲咁過咧？屌，香港冇呢個生活補貼噶嘛，冇生活保障，你唔好似外國咁啊！我唔做嘢一排，即係都有笪地方你踎下，都有啲即係唔即係都唔衰到你要瞓街。香港你真係可以衰到瞓街喎。 嗱，我想問一下啦，譬如話，如果嗰啲嘢你必須要做嘅，譬如話刷牙咁樣 啊， 刷牙你有冇試過有壓力嘅咧？ 刷牙冇。冇牙膏嘅時候， 但係屙屎你會唔會有壓力㗎咧？ 屙屎呢排健康狀況都 O K。 嗱，我又覺得咁，即係咧，其實壓力呢樣嘢好得意。 唔使啦，坐得舒服都有袋子咪埋。 唔使 ，O K， 我而家都舒服，墊下個背脊 O K。 啊， 即係壓力呢樣嘢好神奇，我都覺得係充滿壓力。即係你好神奇，你就算係得啦，即係就算係屙屎咁樣講啊，譬如話有時最怕係咩咧？屙屎嘅時候電話響，你又聽唔到， 啊、 你又唔想夾住個屎行出去，咁 啊 變咗屙屎都帶埋個電話入去啦。 係呢個係香港人獨特嘅。 咁啊咧， 工作環境啊嚇。 有時咧諗住熄咗個電話又去屙個靚屎啦。跟住後屘你聽到個電話出嚟嘀嘢嘀，即係咧佢震住嗰啲木板嘅聲啊，心諗屌你老味，咁你個心又唔暢快。 啊， 仲有啲時間係咩咧？譬如話你工作嘅時候咧。 啊 屌真係冇時間屙屎喎、 啊！ 其實咧，你 做到沒 原本你係冇，其實你係有時間屙嘅、 啊， 但係你的心態上邊咧，你會迎住你屙屎嗰一刻就有事發生。 啊、 其實咧，即係我想講壓力咧，壓力好多時係佢似乎係一種神經衰弱啊。佢嗰件事，因為人咧同動物有樣嘢好唔同啊。人咧係可以將你個諗法咧、投射到一啲遠啲嘅時間嘅。譬如話，我會思考啊，如果半年之後，我有冇可能買一層樓呢？或者係啊，如果一年之後個股市冧嘅時候，我係咪應該買啲股票呢？咁樣，你個投射可以去到好遠，你唔係可以，你唔會淨係睇今日、或者你唔會睇十日、你可以睇一年或者十年，你仲會諗啊，五六十歲嘅時候，我唔會生 cancer 咧，需唔需要買個醫療保險呢？但係病身嘅病毒好難講啊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到時都唔係真係生 cancer 死，可能呢個宇宙人侵襲地球，你死都未定。所以咧，你係咪需要買一個 宇宙人侵襲地球 嘅保險咧？即係人好得意，人個特點咧就係、其實係好處亦都係壞處，佢有辦法咧將佢而家嗰個諗法投射到未來。如果你有呢個本事嘅話咧，你先至可以拍到電影啦。你先至可以去創造一啲未來科技啦。以前冇可能上太空，而家放太空人都唔知上去打波啦，已經嚇，仲可以上去教書添啦嚇。跟住然後嗰條女咧射啲水出嚟嘅時候，一條女咁樣吞咗係，即係佢可以有一啲嘢你以前冇可能發生，而家都會出現到。呢個就係人類個優點，就係可以將未來嘅世界喺個腦裏邊投射出嚟。但係呢樣嘢咧，正正就係我哋人類壓力嘅泉源，我認為。你冇辦法排解佢，因為你如果冇當前冇，所以咧，真係孔子真係偉大。孔子講咗句説話。 咩説話？ 人冇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如果你近排咧，撲街冚家鏟，撲街俾人斬嘅話咧，你就唔會諗咁遠嘅啦。但係當你咧，呢排咧，冇乜特別嘅時候咧，即係近排你唔會忙緊碌七碌咁啊，驚俾人哋追數追上門嘅時候咧， 你就会想啊，之后跟住点样呢，第日啲生活点样过呢，你永远都系喺一个你自己所创造嘅压力煲入面生活嘅，而呢样嘢系跟住你，所以我理解呢个系一种神经衰弱，系意思就系、是你个脑里面呢同呢样嘢系勾连住嘅，而呢个勾连系你冇办法解开佢。 我都系套用《金刚经》嗰句说话啦，今日的不可得，将来的不可得，过去的更不可得，系调转咗系咪？应该过去的不可得，今日的不可得，将来的更不可得。有好多嘢谂多咗，究竟到时发生嘅情况又系点咧？嗱，我哋人好害怕一样嘢就系去改变自己，适应当时嘅环境。我哋唔害怕环境改变噶，如果我哋唔需要改变自己嘅话，啱唔啱先？屌，等于你话嗰、那个咩咩嗰啲叫乜鬼啊？冰川融化、地球暖化，关我閪事咩？屌你老味，我而家仲叹紧冷气，屌你！如果唔系啊，水浸眼眉，屌你老味！而家啲水， 嗰条水去你呢度， 浸到屌你老味！地球暖化浸捻到我楼下，咁我惊啦，啱唔啱先？一样道理，有时有啲嘢谂得远得滞，就可能真系一个压力嘅泉源。我以前谂好远嘅啲嘢，即系嗱，阿宝宝龙教一单嘢好啱，话说近排发生一件事。都兩件事啊，令到我即係茅塞頓開啊！話說咧，我老細咧，即係我上級有一日咧，話同我講，我哋部 lift 咧成日運 lift 嘅，咁我哋咧就我喺地下做嘢嘅，咁誒要搭部 lift 啊上二樓換衫嘅，咁我諗住搭翻落嚟嘅時候，我老細出嚟啦，喂，阿九護士，做乜搭 lift 啊？部 lift 成日運 lift 噶，我翻工喎，翻工運 lift 有咩所謂啊？啱唔啱先？放工運 lift 有所謂啫？屌你老母，我放工運 lift 唔撚係嘛？咁佢。即係講一句説話，我啊諗起，咦係喎，佢都講得啱，佢應該講埋阿九護士，你做乜食飯啊？你食飯啃死點搞啊？我突然間，啊咁又係喎，你翻工你做乜唞氣啊？突然間你窒息點搞啊？屌你，你翻工做乜屙屎啊？突然間你屙唔出我點搞啊？嗱，有好多嘢就係你諗會唔係諗多咗， 同埋其實 諗遠咗啊！ 你估啲如果嗱，我而家假設啦，我只係假設咧，阿沙甸魚即係嗰啲貓狗啊、魚啊。雀仔啊，佢冇办法咧有呢种压力投射嘅功能嘅、我当冇啦，我估应该冇啦，即系都佢都可以。 有噶狗狗咧，你唔带佢出街有压力噶，猫猫冇嘢食， 但系佢个 环境有压力嘅。 但系佢唔会谂住咧，佢最多都谂下三个钟之后佢有冇饭食嘅啫。佢谂唔到三十年之后佢有冇饭食噶嘛？ 哦，咁呢个梗系啦， 系咪？即系我哋譬如话人类好得意，人类个特点就系咧，我哋会思考埋三十年之后会唔会有饭食咧？ 系。 屌，其實咧有一個可能性就係，所以佛家講得好，三十年後你都未必喺度， 啱， 即係你都隨住呢個世界轉變，你都會轉變成一堆嘢都未定， 啱， 係嘛？所以我哋，所以你話未來之不可得，呢個真係過去咗嘅嘢，你亦都冇可能得， 啱啱啱。 當今而家呢個時候，如果你得咗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問可唔可得，係咪先？ 啱啱。 所以根本咧就係人世間就真係冇所謂有啲咩。有啲咩你可以計劃，但係偏偏咧，我哋咧就會輪迴喺呢個位度，個個都知道未來嘅嘢不可預計，以前嘅嘢過去咗，亦都不能追悔。但係咧，大部分咧有心理毛病嘅人咧，佢都會因為可能係 唔係大部分有心理毛病，係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咁啊。 因為佢屋企對佢好啊，或者屋企有有黑白事經過啊，或者係曾經有一條女撇咗佢啊，或者俾條仔撇過啊，佢將啲怨恨帶去佢未來嘅生活咗度。佢冇辦法咧，將以前嘅生活咧，同而家嘅生活咧，有一個好啲嘅處理方法。我唔係話你完全可以割斷佢。喂，但係屌前幾日食咗餐好食嘅自助餐，今日都唔撚記得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更何況啲壞嘅嘢咧，你可以俾佢延續到咧，影響到你未來嘅生活。咁然後咧，你話呢個我哋亦都會咧。對，覺得我哋嘅生命睇嚟都覺得幾榮幸嘅。我哋唔會覺得哦，四十歲死撚咗啦咁樣。可能你即係大家一眨眼就已經，你嘅生命就好似風鈴一樣。 風鈴聲咁短。 咁就已經冇咗㗎啦，已經。但係咧，你總係會仲會喺度諗，萬一風鈴之後冇死到點算咧？如果冇死到點算咧？咁我仲係唔夠錢去過活㗎。 我咁講啊，筍哥。香港人點解個生活壓力大咧？因為有牙線。 唔使，我中意用手拗。 之後拉嗨輪到嘛？呢個香港人咧個生活壓力大嘅原因就係香港啊，真係你頹一頭啖氣之外，你任何時間都係燒銀紙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 你跟我讲话啊，系生活其实冇压力，你可以悠闲啲咁过。一开灯烧电费，一起身水费，煮嘢食石油气费。你试下唔交得，瞓天桥底咯，cut bill最简单噶啦，香港佢都费两时同你讲，屌你老味 cut 但系你呢个系一个好极端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嗰啲咧占你个生活嘅比例咧， 屌你啦！ 你试下唔开冷气啊？ 咩啊？点住啊？大 唔系你成日唔开冷气，唔开风扇咯、啊。 开风扇都要烧电噶、啊。 你跟你嗰个月嘅电费好少嘅啫嘛，咪一百蚊。 一百蚊哇，笋哥，屌你一百蚊点过啊？一百蚊交电费唔得。 我上次张电费单，我就开埋冷气嘅，你知我屋企啦，因为屋企细啊嘛。啊，390蚊。 一季。 两个月。 两个月。唔係你唔係長期喺屋企嘛，兩公婆。係 啊 係 啊。 你兩公婆喺屋企嘅時間真係翻去瞓覺嘅啫嘛。係 啊 係 啊。 但係我哋唔係啊，大佬嗱。如果你真係唔撈嘢唔做嘢，你話外國嗱，外國你可以唔做嘢，真係出到門口你可以唔使使錢噶嘛，有好多享受到，或者有好多休閒嘅地方你都係唔使使錢。香港唔係啊嘛，香港任何地域都要使緊錢嘅。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你唔好計自己冇啦，即係冇冇錢呢個係唔實際嘅。係人都知冇錢係一定會撲街嘅香港，但你係可以喺少錢呢個狀態面生活到咯。香港其實水電煤唔係貴嘅，其實。即係相對於全世界嚟講，香港呢個消費都係低。係，你有冇交過水費？你屋企 有啊？ 呢度都要交啊？ 梗係交啦。 幾錢啊？ 一季差唔多都成七嚿水㗎。 一季喎，即係你講緊200蚊都唔使喎。一支礦泉水幾錢啊？10蚊好唔好？ 10蚊啊！ 20支礦泉水交你呢個咩一個月電費喎？有冇搞撚錯啊？咩概念啊？根本係平到不得了。即係香港呢啲咁嘅，我其實以前我一個人住啊。我幾年冇交過水費。日日咪又咁沖涼開大花灑沖15分鐘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咁 anyway 唔好講啦，即係呢啲係但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咁啊，即係大家不如設想一個諗法，就係、是、你要將只要將咧瓜老襯咧呢樣嘢咧計埋喺成個活動裏邊啦。譬如話我舉個例，你有10萬蚊咁樣，咁然後咧幾時係你生命嘅終結咧？咁又死，其實係佢除咗被動之外，你仲可以揀 主動嘅，啱啱啱。 咁樣咧咩意思咧？咁你到你譬如話你有一嚿錢使到完咗啦，而你本身又冇辦法去再 regenerate 喎，即係代表咩咧？即係你嗰個生產力已經降低到冇辦法可以將再有錢啦。咁政府俾你個錢，你過唔過到？過唔到，咁過唔到，咁你咪自己死咯。 啱。 咁咪。完㗎啦，其實即係你何必要去延續一個冇辦法延續嘅生命咧？係咪？即係你譬如話到咁其實人生咁樣就係最舒服嘅。 但係有啲人唔係咁睇㗎嘛，有啲人就覺得喂，我老咗先怕死啊，後生我哋唔怕死㗎。 所以我跟住上一集咪同你講咧，佢哋咪同阿港姐去食飯嘅。跟住咧，我嗰時候咧第一個諗法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就快失業啦嘛。跟住我一個諗法就係、是。 唔係你失業呢啲係自己攞嚟。 食咗呢餐飯之後咧，其實咧嚴格嚟講咧，佢係縮短咗我維持我生命嘅 時間。 因為其實咧，我嘅生命而家會同我而家所擁有嘅財富掛鈎噶啦嘛。當我使曬我嘅財富之後咧，我嘅生命就係完結嘅時候。其實即係除非當然有一個可能啦，譬如有白目線出現啊，譬如話救護士嘅時候，哇抌翻100幾萬俾細佬咁樣，咁我又唔使死住啦。咁你哋有時朋友有周濟下，咁你都延長3日啦，係咪先？咁話曬都曾經嚇關照過咁多朋友，一人請我食一碗飯都好啦啩， 白飯好撚落食嘅，屌你 都好啦，即係唔你總之咧，你有辦法延續多一兩日，咁咪過埋嗰啲時間佢咯，咁你個生命就係要完結咯，即係咧講真要完結，亦都坦白講如果要咁樣走，其實係好無奈嘅一件事 啊，幾無奈嘅， 咁但係你要諗有邊個人嘅離開並唔係無奈咁發生， 離開一定係無奈嘅。但如果要咁樣去即係延續生命嘅話，咁你不如買一張機票去青藏高原或者北極打獵為生啊！屌你，即係 因為其實有好多、你其實人生係伴隨住好多責任嘅、你嘅壓力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同你嘅壓同你嘅責任咧，係如影隨形咁樣出現嘅。譬如話有啲人要養家啦，有啲人要照顧妻子啦，有啲人可能個。比較有嗰啲人就會想做咩咧？哦，我想有個遊艇啦，或者要個小朋友去外國學校讀書啦。我見到我啲兄弟咧， 為了我小朋友咧有一些高質素啲嘅生活咧、啊，其實佢兩個寧願咧，即係你叫佢喺街行乞都得㗎，佢兩個 咁撚慘， 好撚變態啊！即係講緊個細路個月使即係一萬幾千都走唔甩啦， 一定啦！而家個細路一萬幾千好撚閒嘅事， 小弟都使唔到一萬幾千蚊一個月啦， 啱啱啱， 即係唔計俾人喎，即係仲用我自己度喎，用我自己度用少啫嘛。 你而家細路補習咧，屌你老尾上啲乜堂乜堂咧，屌你老尾唔係錢啊，全部燒銀紙啊！ 所以我咁睇，即係人生嘅壓力咧，雖然你話、即係其實佢有兩個部分，一個咧就係呢個世界外加嘅、即係你。因為我哋都係生物嚟噶嘛，生物係受物理所影響噶嘛，唔食飯就會死，呢個係外在嚟嘅。內在嚟咧，你自己又會產生投射一啲壓力出嚟。所以我以前咧，我記得我出嚟做嘢，我遇過有一個師傅，佢真係我師傅嚟。佢講咗一句説話咧，我令到我好深印象嘅。大家一齊開工。跟住咧，有件紐約鬼咁樣啦。 咩 紐約鬼，即係 紐約嘅外 紐約鬼，即係兩位。咁然後咧就話，我哋做埋呢樣嘢先食飯咁樣。咁但係嗰時候好夜，十一點幾，即係大家個肚已經係餓住。咁但係咧，你知鬼佬有時嗰啲諗法就係覺得，哇！我哋要集中完成呢件事去，完成一件偉大嘅使命，食飯啲拋諸腦後咁樣。嗰時候阿師傅就講緊個説話，其實人如果唔使食飯嘅話咧，基本上我哋係唔需要做嘢。哇！我簡直係覺得偉大到不得了。 咁、那個紐約鬼點咧？ 唔係，咁佢梗係唔係同佢講啦。即係大家冇親係發生衝突嘅。咁、你佢都係即係坦白講，阿師傅都係呻下啫。你估佢又真係冇咁嘅膽量去同阿紐約鬼開攤牌？但係咧、個問題就係、佢點出咗一個人類嘅明燈啊！我哋點之所以有同外間要產生咁多種關係，又需要花時間磨合，然後。怕中間有損失，然後中間又獲取少許嘅利潤。個原則之中嘅原則就係你個係需要食飯，而你係唔可以唔食飯。咁樣所以咧真係咁多即係咧，就算有冇睇嗰個叫咩啊？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攞獎嗰、那個。 哦，寫呢個肥臂風雨嗰、那個 係 邊、 啊 那個啊？嗰、那個叫 莫言。 啊，莫言，莫言。 佢裏邊咧講咗有一個小説咧，佢裏邊係寫話嗰、那個年代大家冇飯食。佢講喺冇飯食嘅世界裏邊，人係醜態百出嘅。即係冇人可以抵擋得到 飢餓。 飢餓。飢餓，就算你係一個大學嘅知識分子又好。 冇辦法。 你是得難收女又好，冇飯食就係冇飯食， 啱啊， 冇辦法改變， 啱啊， 所以我哋個壓力嘅傳源超過傳源，你就係擔心你而家呢一個肉體冇辦法去延續到去聽日， 啱， 所以你覺得需要咧去付出好大努力啦，受一啲侮辱啦， 未必嘅，咁如果你嗰啖飯係食少啲嘅咪得咯，即係現代都市裏邊， 而家最驚冇啊嘛，大佬，同埋見過，我諗好多人都見過世面，所以見過世面係咩意思啊？就係突然間有，突然間冇咯。簡單啲講，係係 係大起大落咯。 你望過人哋突然間有，突然間冇，你又可能自己經歷過突然間有好多，突然間冇曬咁樣。 我咪試過咯。 所以咧，你嘅重點就係發現，原來咧呢啲嘢唔實際嘅。就算你個存款好多錢都好，你可以好似 Lehman Brothers 咁樣啦，你可以同百利銀行咁樣啦，你基本上。你係會一 Q 槍袋嘅喎！ 屌你唔使擺喺銀行啊，你擺喺國家，屌你老尾嗰個咩葡萄牙、西班牙嗰個咩？ 係即係咩咩塞維 塞浦路斯，屌你老尾都可以撥收你存款啦、 所以你個你係冇辦法去，你嗰個壓力嘅核心咧，就係、是、在於你其實所有人都明白佛教呢個路呢、這個諗法，所有嘢都係空嘅， 啱， 佢唔持續嘅， 啱。 你大家內心都了解到，哦、所有嘢都是空的。咁但係同時咧，我哋個肉體係實嘅。 嗱呢樣嘅悲劇啊！屌你。 跟住咧，然後咧，然後咧，你仲識三句先，就係、是、昨日之不可得，今日之不可得，明日之更不可得。 呢樣嘅悲劇，但係個肚啊打緊鼓。 呢個咪就係壓力咯。 屌你，你唔好講呢啲啦。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嘅呢句説話，發明家大師兄。 鞋都冇得着啦，仲讲理想？即系功夫足球呢句说话真系好贱，屌你老味，我哋鞋都冇得着，仲讲理想唔卵系？ 咁我哋又冇咁差嘅，不过我觉得就所以咧，有时我有一次同阿我个大师兄倾偈啦，咁我都倾偈，我话啊，其实咧，我哋人世间最好咧，如果乜都信唔过嘅时候，我系咪应该将啲财富兑换做白米咧？咁样，因为白米系摆得噶嘛。 白米，喂，睇你用咩仓摆啊？人哋摆白米仓嗰啲好高规格噶。 哦，系咩？ 你估屌你摆喺屋企啊？ 好似话嚟，比如中国香港政府咁样啦。佢啲米可以擺三，香港係有七日嘅糧食噶嘛，係嘛？但你嗰七日嘅糧食，你唔會話誒呢七日之後又拎翻出去買，又換過第二批入嚟噶嘛？你嗰七日 唔係佢換噶， 我即係不停咁樣換， 不停換噶。 我即係要不停都換啲新米入去。係 啊，因為唔係會彎噶，除非你好似美國咁，美國有啲糧倉嘅，佢擺嗰啲咩咧？保濕倉裏邊咩叫保濕倉咧？成個倉係密封嘅，即係真係好似嗰啲即係。有一個雪櫃，但係個雪櫃係大到可能個範圍係屯門咁樣計咁大嘅，即係一格格嘅，佢咪擺曬啲肉類啊、米啊、糧食入去咯，全部係抽乾水啊、運行冷氣啊咁樣做咯。韓國咪咁咯，擺肉類我哋打仗啊嘛，擺十幾年嘅可以，但係佢擺喺地底嘅。 不過牛肉係可以擺十幾年嘅都。 但係擺喺雪咯，即係用一啲好高嘅科技去做咯。即係唔係我哋咁擺喺屋企咯，當然。 所以其實有時喺度諗啊，其實如果只係要處理到餓同埋飽呢個問題咧，又坦白講，香港人唔係太困難。 即係總之你唔使食，即係唔使食物落肚啊！人類其實過得嘅困難唔難嘅。 其實你細個食咩嘅咧？ 我食得好粗嘅咋。 例如咧？ 飯咯。 有飯食。 有飯食。有時試過冇咯，冇餸咯，有時。饭啊，捞鸡蛋，一隻生鸡蛋捞落去饭，加嚿牛油豉油，试过未啊？ 未啊，佢话好食噶嘛。 我上次试过捞俾宝宝龙，宝宝龙就好食，我话你试下食一个礼拜，屌你老。 啊，但系我试过咩咯？咸虾膏 啊， 即系我啲乡下有咸虾膏食啊嘛，食几日 啊？ 开头嗰几餐好掂噶， 啊， 一个手指尾咁大咧， 啊， 食成晚成碗饭噶啦， 啊， 两个手指尾屌食两碗饭咁样啦，已经，今日六条菜咁样啦， 啊， 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咁样食啦，啊，哇，近排我又买翻一樽翻嚟食，好高兴咁啊，哇，又食咗几日之后咧，哇， 系又系面啦，食 到，你食到一阵臭味啊， 系啊，原因就系因为屌你高贵咗嘛，翻唔到转头，大佬， 都唔系嘅，我谂马死落地行，人生就系咁啦，你 同埋一样嘢，你就算解决到食啊，你都解决到唔到你嘅欲望问题，人类系一样好复杂嘅构造嘅物体，嗱，我哋唔同动物，动物就系你喂饱咗佢，冇其他嘢噶啦，但系。有些高階的動物都會有的，譬如熊貓啦，佢哋你餵飽咗，都要需要環境上面協助啦。譬如佢會感覺到壓力的來源啦，譬如嗰個環境變咗，貓貓狗狗都係㗎。你唔帶佢落街，佢好癲㗎，即係狗尤其係佢會感覺到壓力的存在，唔舒服㗎。人類仲得意，如果我淨係餵飽你，同坐監冇分別㗎。你的生活裏面你冇享受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個人好枯燥、好乏味，開始猛整啊！同呢個社會好有呢個反社會嘅傾向，斬人啦，好想打交啦，好想咬人哋一啖啦，即係嗰種嘅獸性會出嚟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如果你嘅生活係好似我咁，好享受，即係你譬如我買支吉他五皮嘅，咁咪買支吉他咯嚇，你只要飲下酒，飲下酒咯嚇，中意聽下音樂，聽下音樂，呢啲先係生活嘅享受。你嘅內心世界會推動你，會指使你去做呢樣嘢嘅。但如果你不是，你只是在家裡那裡只是吃飽就可以了，跟坐監是沒有分別，這叫軟禁。軟禁是坐監的一種，我不給享受你，只是給食物你，是你頂不到很久的。即是我書本又不給你看，電視又不給你看的時候，你個人會去到一個境地，就是 很暴躁的會。 不過你都說得對，即是呢，所以呢，其實我都有想過一件事，就係咧到你前一年睇過有啲好可悲嘅新聞嘅，講有啲老人家冇辦法維持到生活啦，佢七十一打劫，就純粹係諗住搏拉，要坐喺入邊揾飯食咁樣啫。即係雖然聽落就好可悲，但係其實佢係一個解決生活嘅一個辦法。 係係係， 坐監食飯，你又有工作係咪先？ 七十幾歲唔會難為你啦，屌你入到監房， 係咪㗎？ 你難為佢做乜啫？ 你分分钟喺入边俾人告老母，屌阿伯，我屌你个老母一锤，哎呀，死咗啦！ 本来系坐十年， 啊，点知啊坐过世，你留鸠得佢啦，屌你，佢七十几岁嘅棺材香都闻甩。 同埋应该你惊过佢。 啱啊，佢同你搏，你唔敢同佢搏，因为人类一样好得意噶。我哋食饱之后咧，我哋有啲 basic need 满足咗之后咧，我哋开始有啲嘅 就要高级啲 嘅 啦嘛， 高级啲嘅嗱，譬如我哋要谈下爱情啦，谈下未来啦。藝術啦、宗教啦，呢啲係人類所需要嘅。如果我哋唔需要嘅話，我哋去做一個土人，或者我同你而家好簡單去買張機票去好多地方㗎。我諗你同我嘅積蓄都可以，都唔需要。你揸張 Visa 卡就得啦，屌你！ 係咯，廣告都係咁。 啱啊！你揸張 Visa 卡，你買張機票去北極，屌你老母！買張機票去南極，我諗你搣撚曬啲 passport， 你夠僵去喺度過一世㗎。你打打怪獸食啫嘛，睇你打唔打得到啫嘛，啱啊！但係你唔會咁做，原因就係、是。你要明白你自己是我哋都市人一定明白的，我哋有好多嘅 basic need 嘅，我哋滿足咗生活個飽肚屙屎都好，我哋需要有咩咧？有人關懷啦，去愛人啦，俾人愛啦、嗯。我哋需要做啲咩咧？需要有娛樂啦，需要有啲咩宗教啦，需要有安定啦，需要有間屋，有個基根基。呢啲先係人類壓力嘅來源。如果我哋話啊係、哦，我哋就係食飽就算撚數，咁就拆。咁我哋其實坐監冇問題嘅，但係個問題是我哋係人類，唔會咁樣做。你困住我係唔得噶，即係呢樣嘢先我哋。 喂，咁住青山係咪好啲咧？其實 青山 即係你總係出去行下咁，我見你次次我得閒都 夜晚瞓得，有啲唔得咯。 夜晚瞓覺翻翻入去。 你要明白一樣嘢啦，精神病嘅科學由有精神病即係醫生開始。精神病的科學其實不落後，你有沒有病，你黏不黏一看就知道。 哦，是嗎？ 當然啦，沒得扮。 但是為什麼以前呢，我看一周刊有說過說有些人扮黏不黏進來， 沒得扮。 哦，即是那些是假的。 嗱， 你是不是都幾肯定裡面那些全部都是黏的呢？ 你除非有說暈一兩天就有，譬如你說、啊、我很想自殺、啊，但醫生見到你講呢啲嘢，佢明知你唔係黐線嘅，都要擺你喺度，因為你話好想自殺，佢驚出袋咩鑊嘅啫。但你話真正要即係去睇一個人有冇精神病咧，現今嘅科技係好先進的，即係你佢幫你做過一個醫生幫你做過一個表，或者係即係 scan 過你之後，冇辦法辦嘅精神病，真係冇辦法辦。精神病唔落後嘅，我哋唔好諗得，即係我哋。去找出精神病的手段是很先進，解決精神病的手段是沒有的，即是我們去找一個找答案是很厲害的，但我們沒有解決答案的手段，這樣解的壓力在這個現今都市裏面，香港是一個人煙密集的社會，尤其是高壓力來源很多的，你會跟邊際的人有摩擦啦。第一第二樣東西什麼呢？爭奪資源。我舉一個例子，香港很少人屋企度可以兩個人或者一個人住萬幾尺嘅屋啊！外國好啊，好得嘅，好得噶。我老母嗰陣時喺愛爾蘭，一個人住幾萬尺添，都唔係一萬尺，幾萬尺做農場添啊！ 係咩？ 係啊，悶啊，開始 嚇、 啊，即係你冇衝突噶。譬如同個先生鬧交，你咪走撚咗客房咯。佢要揾你，都可能嘥半個鐘頭啊！大家都聽單咗，香港唔係。屌你喺间屈质到屌你劏房里面嗌交，屌你老尾左手啊立菜刀，右手已经罐头刀啦，屌你啱唔啱先？争夺资源又易又喂，我要翻工啊妹，你去厕所去咁耐，阿哥你屌你落街屙啦，冇嘢系嘛？你衫都未换，点落街屙啊？好易同人有冲突嘅，外国唔同，你地方大，你屙紧啊？哦。屌你老咩去花园嗰个冇人睇你，屌你你去望到第二间屋都要用望远镜嘅，呢啲系香港同外国好唔同嘅地方。个拉力你沿住嗱人嘅拉力好简单，可能沿住工作，但系香港唔同，由你家人生活到你翻工，你一踏入呢、這個香港嘅境域裏面已經係充滿咗拉力，因為你喺香港太細、太狹窄、太緊迫，時間太快，即係嗰個轉係轉得好快。有好多外國朋友，我嗰陣時識一個英國鬼嚟到，我話：喂，你中唔中意香港？佢話中意嘅。嗱，頭一年佢同我咁講啊，到第二年，我話你中唔中意香港？哇，唔得快的仔，真係好快。香港嘅轉係轉得好快嘅個 train。 係，同埋香港做嘢好得意，譬如話 速度係好緊要嘅， 令自己都感覺到咧啲嘢要即刻嚟，即刻嚟，即刻嚟。即係 其實出即刻嚟嘅原因，我自己嘅心態係咁嘅。 啊， 我知道出邊好多人都配合唔到我嘅工作方法嘅。 啊， 我啲嘢中意即刻，即刻嘅原因係咩咧？我唔想將啲嘢累積。譬如話咧，如果嗰個任務未完成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任務嘅壓力就喺我身上邊嘛。我完成咗佢，我咪冇咗啲壓力咯。 啱啊。 如果嗰件事咧，我判斷過冇辦法要躲避嘅時候，點解唔而家即刻做咗佢咧？ 啱啊。 我個人就係咁噶啦。 我舉一個例子你聽，香港人係一個好講速度、好講即時收穫嘅民族。我喺 eBay 買嘢，嗱，我成日喺 eBay 買吉他，我試過同一時間買兩部 M 一支吉他，嗱，同一時間做下。同一個德國佬、一個比利時佬、一個美國佬買，美國佬咧就點咧？佢係一間公司嚟嘅，真係一間好似通理琴行嘅公司。我買支吉他，佢係廿四小時開著佢嘅 iPhone 電話嘅。你一 send email， 因為我哋有 time lapse 噶嘛，我朝頭早佢夜晚啦，我夜晚佢朝頭早啊，我 send email 佢即刻覆。德國佬咧，我話俾你聽，隔一日先覆。比利時佬咧成日話俾我聽，我今日放假，我今日去飲酒，我寫住咩咧 ？I fuck you 喎！你都唔係做生意嘅，屌你老尾！你而家講緊速度嘅年代，我同一時間買三樣嘢，我梗係要同一時間解決個問題，一次過翻嚟，我有個人喺度收貨啊，啱唔啱先？你又唔係啊，屌你拖得就拖啊，你呢啲啊死得啦！所以香港人講速度係要求好高，你美國。做生意點解有啲美國人話跟美國人做生意會舒服啲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人哋了解到世界上面嘅步伐同埋速度係好快嘅。你喺網絡上面賣得嘢、做得生意，你個電話就應該唔識。德國佬都明白，但係佢頂唔住，即係佢都要識電話。比利時佬明白，但係佢唔做，屌你！呢啲就係你個壓力來住乜鬼嘢，就係、是、來自你睇下你緊唔緊張單嘢，同埋你真係會唔會同呢個世界接到軌。你呢啲咪接唔撚到鬼咯？人哋好根本唔同你買啦。佢啱啱比利時佬問我，佢話：阿九生點解你唔買啊？我話你根本同呢個世界脱啊鬼啊！你知唔知你喺網絡上面賣嘢，覆 email 啊？網絡上面不成文嘅規定係咩啊？十二個鐘頭裏邊一定要覆啊嘛！你唔覆我幫你把撚啊，啱啱先？香港人就係呢個速度。但係你話呢啲係咪壓力？一定係。 係。即係你對自己嚟講都係壞的， 你對人都係啦，屌你老尾，你人哋都話哇係喎， 對人壞冇問題啊，對人壞都係你有問題啫、 啊， 對自己有問題先係真正問題啊。 但係你話啊，可唔可以攤凍嚟做呢啲嘢？但係人哋個 system 俾你攤凍嚟做嘛，逢係 eBay 買嘢超過四十二日 ，PayPal 過數就冇得追啦嘛，件貨你唔好屌你老尾，第三十日先寄俾我，啱唔啱先？因為你喺個時間上面，你係不斷去追逐㗎，時間就最公平㗎啦，全世界個個都係咁多。總統同你一樣，即係你成我哋香港人就係因為有好多嘢我哋想攞到，好多嘢想即時滿足到，我哋咪要快咯。 不過最尾俾咗個建議大家啦，即係如果大家都覺得自己好有壓力嘅時候咧， 去下旅行，唔係去下旅行嘅，屌你老味，你脱離下工作， 你必定係有一個咁嘅睇法嘅， 啊， 就係你覺得自己好重要。如果你覺得自己， 呢句説話我要諗一諗啊！ 如果你唔覺得自己重要咧， 啊， 你唔會覺得好有壓力嘅。 唔係啊，屌你有啲掃地嗰啲，我哋嗰度成日俾啲老細狂屌，我諗佢自己覺得都唔係好重要， 哦、 但係俾人狂屌啊，真係個壓力 幾咁。咁、哦、你如果去到佢屌你屌，咪當唱歌咯。 啊，咁啊， 因為佢傷害唔到你尊嚴嘛。 啊， 你鬧我係你唔得，係、 啊、 你有問題。 啊， 我唔會覺得我有問題。 啊， 你屌我。你咪屌咯！你屌我唔代表我一定 唔 開心啊！唔係 你嘅自尊同埋你嘅個人收穫高啫，有啲人唔 係 咁噶。 咁咪所以咧，你往往咧就係、是，但係咧，你知道老闆呢樣嘢好得意啊！你一屌佢就嬲噶啦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！ 你有冇試過你屌你啲上級啊？一屌佢咧，佢就嬲。係 啊， 係 啊，一屌佢嬲噶啦。 好簡單，因為佢覺得佢重要。 啱。 佢覺得你唔重要。 啱。 如果你覺得自己唔重要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冇壓力。 啱。 我做咩要廿四小時復你啫？關撚事啊？ 啊！ 老板嘅啫嘛， 啱， 放得低讲啊容易，做真系难， 系、哎、做系好难。 我谂要年纪大啲啦，即系去到一个年纪咧，其实个冇目光，已经冇目光有兴趣睇你。 唔系冇目光，我觉得系你享受过好多，同埋得过好多，失过好多，你就会系咁啦。 嗯， 即系你话我未得过，等于一个例子啫嘛，我举一下佛家里边，阿笋哥亦都讲过噶啦，释迦牟尼佛以前系一个王子，所以佢可以放得低。但係當你乜撚都冇，你嘅一個農民，屌你咪飯都冇得食，你可以同佢講嗱， 啊、光头哥，你要放低吓、啊，师兄化咗马食，点放低、啊？ 放低埋食饭， 我就嚟食香啦！屌你，你仲叫我放低放低啲乜捻嘢啊？你俾啲嘢我食下啦，即系一样啫嘛。你享受过好多，譬如有一个同事一日同我讲，佢话佢好担心自己个仔咧就俾一啲美色迷惑到，即系佢出嚟做嘢啊。咁我话佢又问我阿九，你觉得有啲咩环境可以令到一个人？可以即係抗拒美色，滾多啲咯。我話、你見多啲女人，我話嗱，大師兄，我同你得男人同人妖未玩過啫。你話有啲咩女人可以誘惑到我哋啊？即係我諗要一個女人誘惑你好易，要一個女人誘惑我好難。即係我唔會令為一個女人嗱，我諗你可能或者會為一個女人放棄某啲嘢，例如可能婚姻。而家有一個大波女人，靚女白雪雪，屌你老尾，叫你離婚，佢話佢養你，我諗你可能都會有動搖嘅嚇。但係你話我會唔會？我唔會，因為我見太多，即係咩嘢可以唔受迷惑就係你見太多咪得咯。等於我你 唔係嘅， 我而家叫你再食頭先嘅醉雞，食唔食得落啊？屌你食咗啦頭先，唔得啦。 都所以咧，即係各位聽眾可以講樣嘢啫，即係阿九護士近排又代入呢個愛情嘅陷阱入邊。呢個你近排，哎唔講得喎，唔講得。 哦，嗰、那個唔係愛情陷阱啊，即係咧，那個、是你同情咗一個人。 即係其實咧，感情呢樣嘢咧，其實唔係只係單純性慾咁簡單嘅，佢、個維度咧係可以複雜過你想象咁多嘅。啊、所以不是話佢就係大波同埋俾飯我食咧，就可以 俾人奶你。 你仲要諗下，你同佢中間係咪有產生咗一啲特殊嘅關係啊？譬如話啊，佢好似你以前個家姐咁樣， 係啊， 好難講啊。Anyway， 咁啊，壓力冇得搞噶啦，我相信。咁啊，大家搞睇唔開，死撚咗佢啦。 我都係嗰句啦。如果大家有壓力嘅話， 打飛機。 個壓力真係嚟得好大嘅，自己亦都解決唔到嘅，放鬆一下，試一下嗰份工作請兩三日病假咯。嗱，你話我叫你唔做就玩嘢啫，攞病假唔玩嘢啦啩？屌你，你去到話俾佢聽，醫生聽，哎呀醫生，我頭唔甩咧，就去呢度食生蠔，食撚完生蠔之後咧，唔知點解今日咧屙啲水出嚟喎，咁個醫生梗係同你講，哇你唞下好喎，啊係咯，我都應該唞下。過一兩日之後話，啊醫生，我屙完水啊，但係啲屎都係半水狀喎，唔知會唔會有啲咩問題？唉，休息多一日嗱，咁你攞三日病假唞下，咁你個人咪冇咁大壓力咯，舒服啲咪再翻個工咯，係嘛？ 好啊，講完， 拜拜。